出的一阵痛。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，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。 现在我才知道，当初你有多伤痛。谢谢你曾经爱我。